冲击我莫名，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俊先生说了，大家早一大早送媳妇儿去机场啊，真热闹啊，出北京的人还真不少，要做好健康防护，出行平安。 今天是9月17号周五，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出京去旅游了吗？ 嗯，我估计大伙儿这个假期都安排的比较的愉快哈。出门的朋友，请您啊，就跟刚才俊先生提供的这个信息似的哈，一定要注意疫情的防护哈。相关的这个每一个地方，它这个防疫的措施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请大家尽量的配合哈。 嗯。那么娜姐我也说了，疫情这个就尽量少出门，少聚集，少扎堆， 这是个好办法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当然大多数的朋友今天还要工作，不仅是今天工作，明天也要工作。 对， 明 天 是星期六哈， 嗯，没错， 是工作日，所以在这也跟您道一声辛苦了。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咱们稍微咬咬牙啊，明天再辛苦一天，后天咱就可以休息了。 嗯嗯。那么我们的最近呢是活动非常多啊，刚才呢各种宣传啊，这个介绍啊，片花也给您介绍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9月17号，今天下午有件大事儿要发生啊。 对，就是刚才我们宣传当中提到的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即将发布，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来猜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那我们来说说哈，今天呢也要提醒您，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在9月13号就进入到了初赛的投票阶段。自报名通道开通之后，组委会也是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呈现出年轻化、网感强、网络的感觉非常的强啊，类型多的特色。那从13号到22号呢，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晋级到复赛。大家感兴趣哈，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公众微信号进入到大赛的页面，收听参赛的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所以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您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 FM。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2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发布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有一个有奖参与的环节。 普京接受中方邀请，表示出席北京冬奥会。 另外，全运会北京女足0-2不敌山东，柔道赛场的夺得两枚金牌。 地表最强乒乓球赛全运会的乒乓球项目今天将会在延安开战。 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呢，国足世界排名是第75位，亚洲排名在第9位。 新民晚报的消息， CBA 新赛季仍然会实行赛会制，目前已经有青岛、东莞、西安、长春、南昌、沈阳和诸暨7个城市来申办新赛季的 CBA 联赛。 嗯，那么在昨天晚上，今天凌晨又进行了欧冠的第一轮的其他的比赛，所以说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为您盘点和综合介绍。 嗯啊，在北京时间的前天凌晨和昨天凌晨哈，这个欧冠的比赛都结束了，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一起来猜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到底是有哪些关键词呢？有朋友说昨天咱就说了，那今天咱要继续加温这个温度哈。 科学防疫， 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刚才有朋友说了，在送媳妇儿去机场的路上看到很多人哈，那也是提醒大家，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的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中秋和国庆假日时间呢，全国将会有超过10000家 A 级的旅游景区正常开放，约占全国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0%。为了保持旅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 A 级旅游景区将会合理控制游客的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他也提醒大家， 再次提示广大有中秋国庆出游意愿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国内的疫情动态和中高风险地区的变化情况，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旅游行程中要自觉遵守查验健康码、测量体温、规范戴口罩等措施要求，做到勤洗手、勤通风，养成一米线的良好习惯。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时呢，要及时的停止游览，并到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过一个健康安全的中秋国庆假期。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一届成功的体育盛会会留下很多文化遗产，主题口号就是其中之一。那今天晚些时候将会揭晓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北京体育广播将在今晚5点到6点制作特别节目，揭晓主题口号的神秘面纱，并请专家来解读其中的含义。 这也就是今天呢，我们在金戈铁马的第一时段呢，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啊。因为今天下午呢，这个主题口号就要，正式对外发布了。那么今天我们在穷极畅想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聊聊您所期待的主题口号是什么内容啊？我们将在主题口号揭晓之后呢，从今天节目当中猜对主题口号的字数，或者是答对主题口号关键词的听众当中抽取5名听众，每人呢送上北京冬奥会魔术头巾一条作为奖励。那欢迎您呢也是来参与并且收听今天晚上5点到6点直播的特别节目，同时在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呢，也说说您认为主题口号的内容将是什么。 主题口号是奥运形象与景观工程的元素之一，当然还包括像奥林匹克五环啊、会徽、色彩系统、吉祥物以及体育图标等等，这些都是向世界展示主办国、主办城市、文化传统、城市形象和人文精神的载体，也是奥运会的重要财富。那相信很多朋友都还记得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是什么来着？一下您就会想到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英文怎么说来着？ 就我来这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数学，都差。但是这个口号咱还记得 ，One World One Dream。 这个口号是2005年1月1号启动，经过了一个月的征集哈，1月31号截稿的时候，北京冬奥组委当时是收到了21万条候选口号。我记得很多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家里人也参与了哈。总结一下，当时哈是创作者年龄上到91，下到2岁都参加了，所以当时这个 下到2岁，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数量哈也是超过了历届的奥运之最。当时我们北京奥组委也是接到了电子邮件，说这个一度啊是电脑都瘫痪了，大伙儿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哈。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呢，因为刚结束时间不长，所以说大家对于东京奥运会跟残奥会的口号呢，恐怕还有一定的印象。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情同与共啊。那英文呢，就是 United by Emotion。 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呢，相信大家印象也会有一定的记忆。那么小丽应该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啊，因为到里约去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对，2016年的这个年景跟我们今年的年景不一样哈、为什么今年东京奥运会呢？一定要说到情分，那就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有疫情在嘛哈。当然2016年就不一样了，在非常愉快的气氛当中，当时的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是一个新世界啊，也是希望体育能给整个世界带来更美好的感觉。2012年伦敦奥运会大家还记得哈，激励一代人，这是咱们最近的三届奥运会的口号，可能很多朋友都记得哈。 对， 再往前，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您比较熟悉的了，像咱们之前还有雅典欢迎回家啊，这都是您非常熟悉的口号。所以我们今天在互动话题当中也聊聊哈，您觉得咱们今天的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口号啊，宣传口号当中有哪些关键词您能猜测到，或者是就跟这个考试押宝似的哈，看看押押题能不能押得上哈。 就是梳理一下呢，在历届奥运会当中呢，这个口号的最终的这个它的字数啊，包括它的内容啊，恐怕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的规律啊。当然如果把历届的奥运会梳理口号梳理过来的话，恐怕所费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奥运会的这个节点当中，有一些口号的话呢，恐怕还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印象。比如说1996年的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的奥运会，那就是奥运会的百年当中啊，这个口号叫做召唤英雄。 所以说每一个国家的奥运会举办的这个特点也是不一样哈、也体现了各国人民的这种性格哈、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这个五号线说了，说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您这个是剽窃呀、啊、对呀、啊、 主席诗词， 自个儿写一个。5982说相约北京快乐冬奥，可能是这个口号、这个倒是挺平和的，挺贴地气的哈。 相约北京快乐冬奥，那么这届全运会的口号是相约西安，筑梦全运吗？ 还挺像哈。杨洋洋说纯洁冰雪激情约会，这是咱们深冬奥时候的口号。所以说现在咱们正式的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您也可以来参与哈。猜猜到底是什么呢？张翔说双奥之城，携手同行。这有点像咱们北京城的这个感觉哈。 对。 突出了北京的特色哈。 2004年雅典奥运会呢是欢迎回家，因为呢我们知道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呢是在希腊的雅典举行，那么大家呢还是从各个角度会对这个口号的内容啊有着自己的一个判断。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猜猜哈，看看下午就要揭幕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到底有哪些关键的词汇哈。另外昨天也是看到哈，当地时间的9月16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说，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接受中方邀请，将在2022年2月份来出席北京冬奥会。真是啊，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明年的2月4号到20号，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和召开。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您一边猜着，我们给您介绍有关全运会的消息。当然，我们首先关注咱们北京代表团的表现啊。昨天在全运会的女足赛场，北京队是在下雨的过程当中0-2输给了山东女足，哎呀，首场就失利了。具体情况我们请记者于波川为大家带来报道。 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比赛在9月16号下午打响，陕西西安的午后下起了绵绵细雨，北京女足在雨中经过90分钟的苦战，以0-2不敌山东队，首战失利。主教练于允赛后总结道， 抛开这个比分的话，我觉得今天队员发挥的还算正常，但是上半场两个定位球失球比较意外，下半场呢我觉得发挥的可能队员可能比上半场要好一些，其实要开场要是再能放开一些，我觉得能更好一些吧。 的确，上半场的两个丢球让北京队在局面上陷入了被动，尽管球队在下半场调兵遣将，边路进攻也有了起色，还有一记任意球击中横梁，但却始终没有攻破对手的球门。 球员古雅莎赛后表示， 我觉得两个失球可能在第一判断上吧，就是第一个球可能是在我们这种任意球的判断上可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重点人的盯防还是第一下没给直接把那个重点人给打死。虽然看比分2-0吧，其实整场对手其实没有说很好的把我们防守给我们打透了，而只是他们也是靠了两个定位球可能进了两个，就是在这种实力差不多的同时可能就是在这种把握能力机会上嘛，可能我们再稍微把握的好一点，上半场的那个球把握住了，可能比分也是不一样的。 山东女足主教练国作金赛后说，他们对北京队的马晓旭、古雅莎等球员都进行了重点盯防，赛前的准备也很充分。 应该说我们做好了一个充分的这个艰苦的准备。那么虽然是上面是两个进球以后，那么对方肯定要加强进攻，那我们主要是能把对方这个像马晓旭、那古雅莎他们都是很有特点的球员，那么他们这几个关键的球员我们在防守当中尽可能重点能防住他们，而且他们的斜传渗透不了我们的后方的话，他对我们也形成不了很大的威胁。 尽管没能够赢下比赛，但北京女足全场积极拼抢，在雨中奋战的拼搏精神依然值得肯定。在场边观战的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培燕就说， 这女足踢得相当不错，今天冒着雨踢啊，我们很感动，北京女足不错，继续加油。 首战失利后，北京女足并没有失去晋级四强的希望，下一轮只要战胜四川，球队就仍然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主教练于韵和球员古雅莎都表示，要全力以赴，力拼下一轮取胜。 这个比赛这个赛制也决定着，下场赢了还可以再往前走，但可能就给我们逼到背水一战了吧。在队员的从失利的这个状态里，赶快给忘掉比赛，因为毕竟就歇一天。全力准备吧。 对，虽然第一场0-2失利了吧，但是不是说走到了绝路上，我觉得下一场才是对我们最关键的，只有拿下比赛我们才有晋级四强的可能，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放弃。 另外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组成的奥运联队首战东道主陕西女足，最后呢是凭借着王艳的头球得分，奥运联队1-0小胜对手，助攻的是王霜哈。这场比赛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是水庆霞指导率领中国女足的第一场比赛，也一场胜利，帮助女足摆脱了东京奥运会惨败出局的阴霾哈。下一场比赛呢，奥运联队呢是9月18号，也就是明天，对手呢是江苏和辽宁之间的胜者。 另外呢，这个陕西全运会的橄榄球项目呢，在昨天进行的比赛，北京男女队表现正常啊，分别是获得两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呢，他们也把目标锁定为获得全运会的奖牌。我们的记者李维呢，在报道当中做了介绍。 7人制橄榄球一直是北京队的优势项目，男女队都在国内有着一定的竞争力。昨天北京女队先后战胜了小组的河北和陕西，而北京男队在轻松战胜江苏之后，在第二场遇到了天津队的挑战，最终14-12逆转获胜。北京男队在全运会上主要的对手是山东队，他们也基本上锁定了小组第一，很有机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北京女队要争夺奖牌难度就大了很多，因为这次联合队参加，加上主要的竞争对手山东、江苏实力强劲，所以北京队的球员杨旭说，他们的目标就是首先进入四强， 就是说发挥出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们初定的目标也就是进入四强，然后就死磕河北，赢了他们就进入四强，然后完成了初定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指定是登上领奖台嘛。 当然昨天能够战胜河北，北京女队也是过了第一关。主教练袁峰告诉记者，这几天西安的雨天和有点湿滑的场地反倒是适合北京队的打法。 对于雨天这种湿滑的情况下，我们队伍还是比较适应的。我们队伍最惧怕的就是大热天，而且场地比较软的场地。我觉得这个场地环境对北京队来讲还是挺有利的。 在基本上锁定了四强的名额之后，北京女队很有可能在半决赛中面对联合队。对于这支国家队为班底的队伍，北京队要获胜难度确实不小。袁峰说，他们不惧怕任何的对手，但是会抱着挑战者的态度。 尽全力，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发挥我们的水平。其他队呢，目前没有考虑。但是作为我们队伍的目标来讲，我们北京女队就是不惧怕。目前来讲啊，确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以挑战者的身份来去挑战他们，就是江苏、山东国家队，我们就来挑战他们。 而杨旭也表示，国家队的能力肯定在北京队之上。和他们交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国家队从个人的身体能力跟技战术打法来说都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所以就是这些方面我们是值得学习的。这些 今天全运会的橄榄球比赛将进入到第二天，白天将进行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晚间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在女子橄榄球赛场当中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奥运联队哈，这个球队的出场让大家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支球队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历史的获得第七名，所以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同样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注意啊。 面对实力不俗的山东和内蒙古队，女子橄榄球联合队展现了更为强大的实力，40-7、41-0战胜了对手，迎来了开局的两连胜，冠军似乎已经变得毫无悬念。面对这样的说法，联合队的主教练陆专告诉记者，其实大比分赢球的背后也有着他们自身的困难和挑战。 我觉得可能看比分上觉得是很轻松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如果往前推，我们是一支这个打完奥运会，然后经历过一个21天隔离，然后呢又没有太系统训练，然后参加一个这个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轻松了。包括这个突然下雨，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失误啊，包括很多的机会也没有把握住。 在完成了奥运会的比赛之后，以中国队为班底的联合队要继续全运会的比赛，其实大家的心态非常的重要。队员杨飞飞说，自己本身是山东队的球员，所以打母队的时候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吧，因为也是面对自己的母队嘛。然后我们也是作为被挑战者，然后来挑战我们，其实心里也是会有一些想法的，但是我们现在穿的是国家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一切的去拼。 当然联合队参加全运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增加实战经验，因为橄榄球在国内的发展并不算好，能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杨飞飞说他们都很珍惜 这个项目。可能大众很少，现在这个项目现在可能慢慢开始被大家知道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只有两站的全国赛，我们一般没有很大的机会去打那种高水平的赛事。 在上个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第七名，这个成绩确实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也让姑娘们对于自己的实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 我们其实是没有想到，打的时候没想自己可以打到多好，可以打到什么成绩，就是想去享受这一次奥运会，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叫奥运会嘛，就想去享受一次的奥运之旅。对，然后可能成绩带给我们是更大的惊喜吧，就是我们拿球也可以跟他们那些欧美强队，是有身体强悍的人，我们也可以打，让他们其实也防不住我们，我们有球我们也很强悍。 而奥运会上的热度带到了全运会，主教练陆专说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项目，了解这些可爱的运动员。 我觉得是一个是展露这样一种风采，年轻人或者女孩子的一种风采。那么再一个就是，从奥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带动这个项目，带动更多的人去了解和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是在为了这个项目的这种大发展也好，也还是在拼命在干。 我们再关注一下柔道赛场哈，昨天五块金牌当中呢，北京选手是拿到了两块金牌。我们请于波川给您做介绍。 9月16号的全运会柔道赛场，北京代表团捷报频传。男子60公斤级项目，北京柔道队的刘文志和唐小龙会师决赛，最终刘文志战胜队友获得冠军，唐小龙获得银牌。随后进行的男子柔道66公斤级比赛，北京队的马端斌和王超同样会师决赛，京城大战再次上演。经过激烈角逐后，马端斌获得这一项目的冠军，王超获得亚军。一天之内斩获2金2银，北京柔道队可谓是收获颇丰。北京男子柔道队教练刘仁旺在赛后表示，当天出场的4名运动员充分展现了北京男子柔道队的精气神，对队员们的表现很满意。赛前教练组就要求队员们要以我为主，以拼取胜，不能有任何保的想法，要全力进攻，以攻为守。而在场上的运动员们贯彻到位，实现了赛前部署，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第14届全运会柔道项目比赛从9月16号到19号在陕西省韩城市举行，共有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的349人参加，其中参赛运动员247人。比赛共分为8个单元，女子7个级别127人参赛，男子7个级别共120人参赛，混合团体16支队伍参赛。为期4天的比赛一共将产生15枚金牌。 再来看看射击方面哈。 这是全运会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决赛中呢，里约奥运会的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张梦雪搭档张博文组成的山东一队， 16-10战胜了浙江一队的冯思璇和刘军辉组合。那么山东一队呢是夺得冠军。由东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杨浩然领衔的河北队获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那赛后呢，张梦雪也是开玩笑说全运会太难了啊，让我回去打奥运会吧。这个他也感叹说确实是全国比赛呢更难打一点，能在全国比赛上拿金牌真的非常开心。 嗯，在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的决赛当中，前四轮河北队都是状态特别好，一路领先。浙江队从第5轮开始反击，差距越来越小。那接过教练指导之后呢，河北队的队员马上调整了状态，最终是16-12获得了金牌。那当然再来介绍一下老将庞伟的情况。庞伟在14号呢也是带着河北队赢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冠军。他也表示了说全运会打完之后我就准备退役了，你们也看到了我打得太艰难了， 太难了，我太难了。 嗯，不过拿到金牌了哈。昨天在十米气手枪团体资格赛的时候呢，他和江冉迪这一对奥运冠江冉鑫这一对奥运冠军呢是出局了。这是他全运会出战的最后一个项目，所以说他自己也表示了我就此退役了。 哎呀，在全运会退役啊。 嗯， 从2005年进入到国家队呢，庞伟在16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呢是4次出战奥运会啊，交出了2金2铜的答卷。除了奥运和全运的金牌，庞伟的荣誉簿上还有世锦赛、亚运会冠军和世界杯的总决赛冠军，拿到所能拿到的一切冠军的荣誉。 嗯， 但是似乎在这个杜丽的光环下对庞伟的关注度没那么高啊。 还行，他今年拿了金牌之后2-2家里。 嗯，2-2。 对，还不错。 家里平衡了。 平衡了，终于平衡了。击剑项目，广东队的邓小浩和天津队的邵雅琪分别摘下了男子佩剑和女子佩剑的个人赛的金牌。 另外全运会的女排成年组循环赛的第一轮昨天呢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进行。江苏、浙江、辽宁分别经过5局大战获得胜利，代表河南出战的朱婷全程是站在替补位上。 三人篮球比赛在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开赛 ，U19的比赛先打哈，16支球队轮番登场，很多支球队都拿到了2连胜。这个赛制是参考奥运会的，赛制分成3个阶段，姚明也去现场观战了。成人组的比赛22号才开打，到时候呢，去奥运会的球员也会亮相。这次有3对3、5对5，目前已经完成了女子这个5对5的成人组的比赛。 另外，羽毛球的半决赛呢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举行，石宇奇和陆光祖呢2-0分别战胜了福建队老将陈龙和湖北队小将孙飞翔，最终两人帮助江苏队提前锁定男单的冠军。东京奥运会女单金牌得主陈雨菲以2-0战胜了湖北队的王芷怡，将在决赛中呢。陈雨菲将会对阵来自江苏的何冰娇，这也是他的这个国家队队友。那么征战5届全运会的陈龙在半决赛呢是11-21和9-21输给了石宇奇。赛后陈龙也说了因伤退赛啊，这个结束了这届全运会的比赛。羽毛球比赛呢今天将进行5个单项冠军的争夺战。 9月15号，也就是前天晚上，全运会开幕式最后阶段，在东京奥运会上冲破100米亚洲纪录的飞人苏炳添是担任火炬手哈，慢慢的跑完了火炬传递的这个路程，所以网友都纷纷表示说，第一次看见跑这么慢的苏炳添，还调侃他说，真是挺难为他的哈，是因为怕火跟不上他吗？还有网友说，这飞人的小碎步啊，总是有一种特别克制的感觉。 嗯 嗯。 苏炳添呢也发了微博哈，说自己第一次当火炬手呢，有些紧张，怕烧着，是吧？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上小学，就是那个时候呢，还 划火柴是吧？ 不是划火柴，是晚上我们一块这个篝火晚会。篝火晚会的话，在这个操场中间呢点了一堆火，然后呢，这个应该有个火，就是火炬传递。当然不是正式的火炬，就一个木柴点着之后呢，每个 班火棍传递， 火棍传递。当时真的怕烧着。 嗯。 同时呢，这个苏炳添在微博当中说第一次当火炬手有些紧张的内容之后，附上了和其他5位火炬手的这个合影，包括像秦凯、马龙、杨倩、郭文俊和张雨霏。而且呢，附上合影之后，苏炳添解释了自己的服装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他穿一衬衫。 对，他说大家可能会问我这衣服为什么不一样。 嗯， 他说那是我跑得快，换衣服也很快。 他没来得及换，跟不上我。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猜猜哈，今天下午即将揭晓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广告之后，我们还有全运会的消息和大家继续来 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给大家预告了哈，今天下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将要亮相了。到底有哪些您关注到的词汇呢？大伙儿一会儿来猜猜哈。刚才5656说了，全民全运，您这是全运会的词儿啊。同心同行， 相约西安，全民全运。 哎，咱们说冬奥会的这个主题口号的关键词哈，大家来猜一猜哈。哎，刚才说到全运会，很多朋友都说有好多这个陕西的地名哈，可能以前都没去过，这回是头一回听说，或者是头一回感受到哈。 哦， 还真是有不少地儿我也没听说过，我也没去过。 这个陕西呢，可是历史悠久啊。我们学历史的话呢，其实从夏商时代的话，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韩城，夏商时代的话呢，就有这个韩城，而且呢。这个是大脚星叔叔给我们提供的啊，说陕西韩城是个好地方，建议去看看，那是鲤鱼跳龙门的地方。 嗯， 你瞧啊，你这鲤鱼跳龙门大家都知道吧？典故出在哪儿呢？出在韩城。 真没去过哈，不太了解。我觉得体育比赛就有这点好处，就跟这个看欧洲五大联赛似的，好多小城您都没听说过，有降级的，有升级的，升上来这个您就没听说过， 哎， 对吧？然后又认识一个新的城市，我觉得全运会这样也挺好的哈，去这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新的地方，让大家有更多的对祖国的了解哈。 对，咱们叫什么？叫体育搭台，经济旅游美食唱戏啊，还有文化。 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冰雪哈，反正冰雪呀、纯洁呀、激情啊等等，这些都是大家记得的这些或者是期待的这个词汇哈。 嗯， 今天会不会有新词汇？您觉得突破您的这个想象呢？ 哎，保不齐，今儿这个最终宣布的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是不是像您所想的这样啊？ 嗯，80公斤说了，用英文说的 ，Sunny days。Happy days 啊！您是想了一个英文的口号是吗？ 嗯， 那您给翻译翻译。 当我们今天这玩法的话，就是大家在猜这个冬奥会主题口号的时候啊，不是说您非得猜的一字不差， 嗯， 或者猜的是完全对啊，才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一点小心意啊。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是您要这个字数猜的八九不离十，可能在我们今天所有的参与的听众当中的话，最终只有您猜的字数最接近。还有呢，就是要有关键词。 嗯 啊，这个字数的话，您可能猜的不太对。比如说，用户6226，他说猜这个主题口号，他说就是团结友谊。哎，那万一要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口号公布之后，里边就有团结或者友谊这样的关键词呢？ 那太有可能了。 哎， 你看咱们这个奥林匹亚克奥林匹克这个格言里面就已经 together 了， 嗯， 是吧， 嗯？ 那咱们是不是也要再突出和强调一下呢？也是有可能的呀。 就是顺着各种思路都可以进行想象啊，但最终的结果出来未必如您所想。 嗯，闲人北三说冰雪是肯定有的了，比如说他想的就是冰雪坚定信心，热情助燃希望。那您这个要是翻译成英文，我觉得还有点不太好翻译呢。 嗯， 是不是有点啰嗦？您再精简精简。 这个大脚星叔叔说了，韩城好吃的特别多呀， 是吗？ 花椒特别好。你看， 哦， 就是在我们的中国美食当中呢，调味品非常重要。 花椒，那可以做好多什么鱼啊什么的，都我觉得都少不了花椒，包括肉，是不是？ 对啊，还各种椒盐嘛啊。 嗯，风中旅行说：“雪中世界情，雪中一起行。” 嚯， 我是从明天穿越回来，不用明天，咱下午穿越回来就行了。 对， 您穿的有点远。 您只要晚上别耽误听我们的特别节目啊，这个别错过主题口号揭晓的第一时刻就行。 嗯。 宁波还说呢，说鲤鱼跳龙门的地儿不在龙门吗？您这龙门，我就只知道河南有个龙门石窟。这个大脚星叔叔，您给宁波解释一下，为什么鲤鱼跳龙门在韩城？ 哎，因为我不怎么进厨房哈。龙门是不是有个醋啊？醋 米醋啊， 哦，是不是？ 说明你还知道啊。买东西时候曾经扫一拿眼睛扫过货架， 对对对，扫过。 嗯， 也许不是啊，我 那从来没在醋上花过钱。 也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使。 知道醋是酸的吧？ 哎，那知道。啊，全运会还有举重项目，我们特意把这举重项目留的第二时段说，为什么呢？举重项目太内卷了。 嗯， 昨天进行的举重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奥运会的冠军侯智慧最终是抓举96公斤，挺举118公斤，总成绩214公斤，超世界纪录才能拿一块金牌，太不容易了。比奥运会的比赛还要高级，来听听，我们的齐良博带给您的报道。 在昨天的第14届全运会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来自湖南的东京奥运会冠军侯智慧6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抓举96公斤平世界纪录，总成绩214公斤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广西选手蒋慧花以231公斤获得亚军，另外一位湖南选手王佳丽以205公斤摘得铜牌。赛后侯智慧表示， 其实应该还是说讲的说是心态吧，就是要相信自己，然后把每一堂课练扎实练稳定，就是你练的同时你要想着你比赛的要怎么去试举，跟教练好好配合吧，然后就是两个人互相信任，然后就是也是做到了像奥运会一样，就是专注听教练的，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是心无旁骛。 昨天的决赛中共有17位选手参加冠军争夺战，侯智慧在抓举比赛把开把重量从90公斤降到了89公斤，轻松举起。第二把他试举94公斤，依然试举成功。不过他的主要对手蒋慧花和王佳丽都举起了95公斤后，侯智慧第三次试举要了96公斤，最终他顶住压力举起杠铃，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的比赛，侯智慧和蒋慧花拼到了最后一刻，侯智慧试举111公斤、116公斤和118公斤全部成功，最终以2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自己保持的213公斤世界纪录夺得冠军，这也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湖南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总教练周军甫表示，侯智慧的比赛是最让教练放心的。 侯智慧，我干举重40多年来，他是比赛最稳的、最能拼的，所以他比赛是这个教练员最放心的。他一上去一举，基本上都是成功，连续3次大赛都是6把成功，而且这一次超世界纪录。上一次在那个奥运会选拔赛也是超世界纪录。湖南从2001年到2001到05到09、13、17、21，连续拿了6届48、49的金牌。 昨天的比赛结束后，奥运全运双冠军侯智慧也为几个月后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送去了自己的祝福。 我好像在这段期间比较专注于自己的训练，对于这个冬奥会的话，自己之后会去关注，想体验一下。北京冬奥会的加油加油，一定会拿金牌的，一定会成功的。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谢谢侯智慧啊，对北京冬奥的祝福。这个比赛真太激烈了，下午我跟他约采访的时候，约这个录音的时候，他就说小丽姐姐估计可能比较晚，我说不着急，我知道这且举一会儿呢，这一轮一轮的哈，不知道举多少回呢，不着急不着急。你看在这个比赛当中哈，49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如果说让东京奥运会的亚军来举，那他只能排在第8，或者站不了领奖台，铜牌可能也就拿个第8吧，前8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这比赛实在是太激烈了。 所以说今年的话，确实是这个比赛有些特殊的感觉，因为以往啊，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时期啊，因为疫情原因的话呢，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年份当中啊，这个奥运会跟全运会在同一年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2013年2017年应该接下来的话的这个2021年，那么这是一个全运会年的序列，是在这个奇数年，那么偶数年呢应该是进行着奥运会。所以说呢，像今年奥运会刚完，马上这些冠军都跑到全运会赛场当中了，而且有可能还打破自己的奥运会当中的记录，这种感觉是我觉得以后不太可能出现了。 余伯川也说哈，说全运会这真是炼狱级的比赛，那不光是地表最强乒乓球赛哈，这举重更是。 拿到奥运会金牌后，很多中国名将的最大愿望是夺取全运会金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玩笑，因为有些国内的优势项目竞争激烈程度要大大超过世界水平，比如在东京奥运会上一共收获7金1银的中国举重队。昨天下午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上届全运会冠军侯智慧仅以1公斤的优势夺得最后的冠军，这也充分体现了全运会上中国举重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夺冠后的侯智慧就表示，全运会的比赛比起奥运会的比赛来要更加的困难。 在118的时候吧，因为118的时候我就比奥运会其实是要重的，然后当时那下子把自己的心底的一些东西激发出来了，然后自己就想着我120都没问题，一定要搞起来。今天就是比赛要看心态吧，然后各方面的，所以说这次发挥的好也是跟训练有关系，因为你提前就想到自己要去举多少，所以你的辅助项目就要练得更扎实，就是告诉自己一刻都不能放松，因为这个全运会比奥运会更难比，所以就是还是脑袋的话就是自己还是要专注。 在昨天的比赛中，来自湖南的侯智慧以总成绩超世界纪录的214公斤夺得冠军，来自广西的蒋慧花以213公斤屈居亚军，来自湖南的王佳丽以205公斤夺得铜牌。对比上个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如果东京奥运会上这个项目的亚军印度选手米拉拜来参加全运会的话，他也只能排在第4名，而铜牌获得者印尼小将温蒂只能在全运会中勉强拿到第8名。倘若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每个代表团没有参赛人员数量上限制的话，估计中国队会轻松包揽金银铜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东京奥运会上轻松夺冠的侯智慧在准备全运会的比赛之前容不得一点的马虎。 目前的腰伤的话还是有反应，然后还在每天都在坚持治疗，因为要比赛嘛，所以一刻都不能放松。其实我赛前想的比这个更艰难，因为就是我一回来大家说比全运会，我听说其他的运动员都练得非常的不错，然后的他们的平常训练的成绩跟我最好的成绩都是差不多，我现在自己也没有恢复到最好，所以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他们也表现得很棒吧。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全运会来说四年一届其实是非常考验心态的。 受到疫情的影响，运动员们不仅要调整身体状态，还要时刻保持健康的心态，出色的成绩背后当然也少不了团队的付出和努力。 其实在疫情以来的话，我们的举重队就一直在封闭期间训练，在封闭长时间的封闭下，自己其实思想也是有产生过一种焦虑吧，但是我们队内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就是给我们一些除了举重的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啊，然后教我们一些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些知识，所以这有调整。 谈及在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上心态上的变化，侯智慧表示，在国外比赛的心里想的就是一定不能输。 就是在咱们国内比赛的话，我感觉更踏实吧，更有安全感，就是说咱们国内的保障也特别好，就是毕竟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比赛嘛，在东京比赛的话，自己的那种决心就一定要赢的那种决心就特别大，就是必须要干过别人。 中国举重队在国际大赛中面对任何对手都不惧怕，占据优势，就和乒乓球项目与跳水项目一样，其他代表团很难和我们形成有力的竞争。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相信中国举重队依然会是最稳定的金牌大户之一。 好，以上是来自于全运会的报道哈。全运会火热进行当中，我们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内容。这个国足的比赛虽然10月7号才比，但是我们每天都得絮叨哈。上次咱俩上节目的时候，一周之前咱就说到了这个结果哈。因为两场这个小组赛这个12强赛的前两场比赛踢完之后， 对， 咱们这个积分就丢了不少，就已经预计到这个结果了哈。 对，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应该说出师不利啊，出师再不利啊。第一场比赛呢输给澳大利亚，第二场比赛呢输给了日本啊。这个总体的势头呢，恐怕是大家看到的乐观一面，就是属于基本上上升的势头啊，当然在排名方面呢，最新一期的各国和地区的国家队的国际足联积分与排名情况当中，中国队最新的排名是第75位，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呢，还是名列第9位。 嗯。 看看现在的这个排名情况啊，中国男足因为丢了积分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排位下降了，是亚洲第九，越南呢是第95，亚洲范围当中的排名也是被巴林以及约旦队超越，他们现在在亚洲排在第15。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在12月的12强赛当中，即便是战胜了越南队，这个获得的国际足联的积分也不会太多，因为他们本身就排在咱们后面。 嗯， 伊朗队因为2连胜就重新回到了亚洲老大的位置，排名世界第22位。原来排名首位的日本队呢是排在第26，亚洲排第2，其他亚洲诸强的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下一场对阵越南队比赛的话，咱们不能够有太大的压力啊， 嗯， 不要给自己这个总是紧紧弦儿，说哎呀这个必须要战胜越南队啊，这个因为他排名在咱后面嘛，其实咱啊在战术战略方面呢做好自己的准备就可以了啊。另外昨天晚上呢，国足规划球员蒋光太呢是更新了个人的微博，也晒出了自己训练的照片，并且说呢，说一如既往的在赛前训练中要给出100%的努力。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态度，我相信呢现在国足每个球员都是这么想的。 嗯，反正国足这事儿每天我们都得碎碎念说一下哈。也是连线了腾讯的赵宇，他给大家再给嘚啵嘚啵啊。 国足经过前段时间的休息调整之后，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进行备战训练，备战跟越南跟沙特队的比赛。因为跟越南队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国足来说我觉得是必须要取胜的，当然了这也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希望在这种重压之下吧，能够自己不先乱，然后好好的去备战，更好的把这个训练做好。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你都要扛住，因为如果说你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的话，那我觉得你踢12强赛这样的比赛真的很难正常的发挥。就是说越南队现在进步很大很快我们都知道，但是只要你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训练好做好这种战术演练，我觉得踢越南其实我们还是不完全像外界说的一点机会没有啊，或者说是一定输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其实中国队在心理啊在实力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优势的。最起码这个比赛6-4开吧，然后也可以说是5-5开，但还不至于说特别悲观。中国队现在其实备战具有了解，这段时间也很有针对性。先是到了这个沙加比较炎热的环境拉了体能，因为这个跟卡塔尔不一样，这边的比赛场地是没有空调的，这就需要球员们去适应，这种炎热呀，包括这种暴晒等等这些天气，不管是接下来在沙加跟越南，还是去到这个沙特跟沙特队的比赛，都是在这种比较热的环境之下，所以说现在拉一拉体能呢，然后也让队员们适应一下这种炎热情况下，你别到时候比赛的时候啊踢完上半场就跑不动了，那可能就不太理想了。我相信这个现在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好好拉拉体能也是为这个比赛更好的储备更好的准备吧。这是可以接受的，队员们也说现在这个训练量比较大，有的时候练完了可能都不想说话呀，累的啊，我觉得正常，可能就是他大概也就是用1周的时间吧，用1周时间拉了体能，接下来也会把这个训练量减少。 昨天呢，我也是联系了体坛周报的全媒体记者马德兴哈，他在阿联酋的沙加跟队呢，我问他，我说我看您说今天晚上会有这个自己队内的对抗赛啊，他说不让看。就3个字，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我说哦，好吧。另外他的消息呢，就是执法12强赛前2轮比赛的中国裁判组完成了这一周的亚冠联赛1/8决赛任务之后，也是在这一周哈、和国家队会合了啊，说是要执法这个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咱们队内的对抗赛。说这个中国裁判组呢也有可能来参与执法的工作，那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哈，因为马德兴马老师告诉我说不让看， 意思就是没得说。 没得说。所以对内这个教学赛我还比较感兴趣，但是赵宇说其实也没啥， 至于说国足的内部的教学赛，我觉得它一般都是封闭的，不会对外透露更多的信息。而且这种所谓的封闭的教学赛，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无非就是演练一下跟越南队啊、跟沙特队的这种阵容，然后调换人员，演练一下具体的战术。其实跟平时队内的这种分组比赛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平时像其实不光是中国队，很多球队都打的这种11对11的分组对抗比赛，我觉得就大家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就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训练。包括其实从上海前往卡塔尔之前，中国队也踢过这种内部的教学赛，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吧。 而且他也提到说，国足11月份有2个12强赛的主场，如果要是大概率想要就争取的话呢，那应该是在苏州吧？啊，这是他了解到的情况。 10月份的两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很关键的。当然了，不管是越南还是沙特，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其实除了10月份这两场比赛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11月份。11月份我们是连续两个主场，主场打安曼，主场打澳大利亚。这两场比赛其实是抢分最关键的时刻。按照之前的计划，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家门口来踢的，但是很遗憾呢，现在这个疫情让很多因素都是非常的不确定。现在这两场比赛，据我了解，足协还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在我们家门口来踢。一方面呢，借助这个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让球员们更好的发挥，球队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球迷能够到现场给中国队助威，现场观看中国队的比赛。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在家门口踢，还要根据这种疫情防控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中国足协在尽力去争取。而争取呢，现在比较适合举办这样的比赛可能就是苏州。因为我们都知道中超啊，包括之前的40强赛都是在苏州举办的。仙谷里酒店这个大院子里有训练场，然后有健身房，这个住宿啊、餐饮啊、这个训练都可以满足。就如果条件可以的话，你比如说像阿曼呀、像这个澳大利亚来了之后，他就完全可以跟中国队住在一起，在训练在一起，完全是这种气泡的模式。当然这只是现在这种设想，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达到，还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家门口踢12强赛，因为如果说你这两场比赛，11月份这两场比赛还是不能回到国内来踢，还是放到西亚，那可能球员们回来就要17、18号了。17、18号你回来至少要隔离14天，甚至说更长时间。那么中超联赛12月1号就开始踢了，如果说11月份在国外踢，那回来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中超联赛来说又是一个损失和影响。所以说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也都希望11月份的放到国内来踢吧。当然了，现在一切都没有确定，我们还要继续等待最新的消息。希望中国队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好备战，不用想太多，把未来的这两场比赛踢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的。 昨天看到越南的媒体报道说，他们的国家队主力门将邓文林因为肩伤要手术，就不能参加和中国队的12强比赛了。而且确实是啊，进来这32人大名单当中也没有他。报道说呢，为什么受伤？是在大阪樱花训练的时候肩部受伤的，所以可能进行手术之后要伤缺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这个伤看来是比较严重的啊。另外昨天呢，上海海港俱乐部官方公布呢，一堂常规训练课当中，队长奥斯卡拼抢的时候呢也是意外受伤，确诊的是右脚趾骨压缩性骨折，所需治疗及康复周期大约是6周啊。奥斯卡呢也转发了海港官方的这条微博，而且对球队表示感谢。奥斯卡写道说，感谢球队，我现在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很快就会再次见到你们。 希望他早日康复哈。昨天留洋葡萄牙的体育女足的沈梦露啊，在个人微博上说，以后也是要跟这个吴磊似的，每2周发布留洋日记，叫半月记。 半月记啊， 然后我想了想， 半个月， 我说半月记，哦，幸亏不是月半记。 以前有个半月谈。 他说我是沈梦露，来自于江苏淮安，19岁了，现在效力于葡萄牙体育俱乐部哈。我也想通过这种文字记录的方式，把我在海外留洋的一点一滴的事情记录下来，给大家分享我的生活、训练、比赛的内容。因为我一直十分关注吴磊哥哥的留洋，他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吴磊周记分享的就是这些内容啊，每一篇我都看，所以我也要借鉴吴磊哥哥的方式啊，向大家分享。我是2周分享一次，所以叫梦露半月记。 哇，这名字起的有点 霸气哈， 霸气，而且呢像娱乐明星的名字。另外呢，据来自上海媒体的报道呢，说 CBA 新赛季啊仍然将实行赛会制，目前呢像青岛、东莞、西安、长春、南昌、沈阳、诸暨7座城市在申办新赛季的 CBA 联赛。目前呢，新赛季的联赛的相关报告已经送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正在等待上级部门的批准。 7个申办城市当中，青岛和东莞等这些城市呢，都有承办过 CBA 赛会制的这个联赛的经验，他们也是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赛经验。那首次申办的像长春啊、南昌啊、沈阳这些城市，也是为迎接比赛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案。由于今年 CBA 联赛呢要给国家队备战男篮世界杯让路，所以联赛也有可能啊就跟今年的中超似的，得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再加上扩大联赛影响力等方面的考虑，所以非常有可能选择多个城市来作为今年联赛的承办的这种城市啊举办地哈。 对，那么长春和诸暨呢也是有希望成为承办第一阶段 CBA 联赛的城市。青岛呢也是有希望承办新赛季 CBA 联赛中的一个阶段的比赛吧，啊，这都是有过这个办赛经验的一些地方城市啊，希望今年的比赛呢应该是办得更加的圆满吧。 嗯，冬天得有暖气吧，别太冷了， 啊， 是吧？ 啊，你的 意思 最好在南方，最好在北方，北方有空调。 可能南方是不是有的地儿也有空调，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到冬天的时候最好是暖和点啊。 就是北方是有暖气，南方是有空调。都能满足。 对，那男排这边呢昨天也不错哈，在日本千叶进行的2021年男排亚锦赛8强复赛首轮比赛中，我们是3-1战胜日本男排，保留了晋级亚锦赛4强的希望，局分也不错，25-19、27-29，哎呀这个太可惜了，关键分哈，25-21和25-19，那这样我们就是复赛哈，1胜1负，和日本、澳大利亚、卡塔尔是同一起跑线。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卡塔尔队来比赛啊，这也是关键之战。 对，我觉得这个消息在看到之后的话特别替男排高兴啊，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包括奥运会啊，包括咱们的全运会当中，对于在地方队的关注的话都没有那么高啊，现在在亚洲赛场当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战胜了对手日本男排，还是要给中国男排鼓掌。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猜猜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天马行空说了，相约华夏，激情冬奥，哎，这也挺不错的，挺利落的。 这个我看在我们的微博微信里面， 有不少 朋友 都有参与， 没错没错，大家有时间继续来， 一会儿咱们在第三时段再和大家说哈，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中午过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遮阳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您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5度到22度之间。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40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今天呢，由我和孟群陪伴大家哈。 早上好，我是孟群。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下午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将会和您见面了。咱们在互动平台当中来猜一猜哈，有哪些关键词？猜中了还有奖。 对啊，我们的奖品呢就是咱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一条魔术头巾，魔术头巾啊，大家运动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它。 对，那今天在听听 FM 聊天室也是和大家聊这个内容哈，我们会在咱们的听众当中哈抽取猜的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一共5位，为您送上我们的礼品。而且预告今天晚上5点到6点啊，您下班那个时间5点到6点有一个直播特别节目啊，为您解读哈已经揭晓的这个主题口号的神秘的这个含义哈，请专家来解读，应该是今天下午大约是3点钟左右哈，这个口号就会和大家见面了，所以请大家关注这个事件哈。同时在我们早上的节目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猜猜哈。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送上头巾的条件就是您猜对这个主题口号的次数啊，就次数您觉得是几个？比如说咱们08年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对吧？ 是以前的哈。 这个次数的话呢，就如果您对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主题口号啊，这个猜的8九不离10，就谁猜的最接近于这个最终的正确答案的字数的话，那可能重点的概率就高一点。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您答对了主题口号的关键词，您说您每个都答对了，我去，那有泄密之嫌。 您怎么知道的呢？穿越过， 您怎么知道的一字不差呢？ 火炬、会徽、核心图案等等，包括即将要发布的哈主题口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形象景观设计系统，在大型的体育赛事当中呢，形象景观设计理念和体系不断成熟，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直观的窗口。那我们也请记者金泽哈来给您念叨念叨哈。 2017年12月，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揭开了面纱。冬奥会会徽“冬梦”运用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形态，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际现代风格融为一体，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新形象、新梦想。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设计秉承展现举办地文化，体现以运动员为核心的理念，将中国书法艺术与冬残奥会体育运动的特征结合起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评委会评委主席蒋孝宇认为，这次的会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结合。 我认为它最大的亮点，应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国优秀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 一个完美的结合。它是继北京2008年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之后，在世界上体育设计领域又一个经典之作，是一个结合的典范。 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设计，并不是一味的拷贝堆积传统文化意象，而是对传统文化合情合理的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比如北京冬奥会体育图标的创新，北京冬奥会图标设计以中国汉字为灵感来源，以篆刻艺术为主要形式呈现，将冬季运动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体育图标设计团队主创设计师林存真说， 我们现在还依然延续我们2008年的这种文化和体育结合，体育图标是一个窗口去了解它，然后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去理解文化。 而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高天认为，体育图标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冬季运动特色相结合的创新性成果， 还是非常好的展现了冬季运动的力与美、形与神，同时呢，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在构建北京2020年冬奥会和冬残会形象景观设计系统时，设计团队的首要工作便是寻找能够支撑这一系统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设计团队的灵感源泉，并运用在了色彩系统和核心图形上。北京2020年冬奥会和冬残会核心图形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这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科技手段，通过计算机生产技术，将京张赛区山形及长城的形态与象征文化的千里江山图、青山绿水、充满动感与力量的线条、中国书法的韵味、运动员的比赛激情、赛场的滑道和前沿的科技相融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中国风韵的冬季美景，呈现出新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林存真说，这是奥运历史上首次采用动态核心图形。 现在核心图形创作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动态的，首次使用这个动态的形式完成核心图形的展现。第二个是广泛的，因为它比这个平面图形扩展了非常多的应用领域和空间，甚至说在电视上有很好的这个应用。然后第三个呢，它是互动性的，就是它可以和人产生互动，然后让每一个人真正的不是看景观，而是参与景观。然后第四个，它是由于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空间感，所以它是有空间的图形。 而无论是会徽设计、吉祥物设计，还是色彩系统的设计，本质都是运用了现代的设计符号，表达传统文化背后的关键支撑点。今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会的口号即将发布了，口号将体现怎样的文化内涵和我们的冬奥远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而在口号发布后，还有更多的形象景观值得我们期待。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 那么接下来的半年呢，奥林匹克运动就全面进入到了北京时间。那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是东京奥运会之后的第一项重要发布啊，我们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相关发布活动。那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一次发布呢，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了解冬奥，为冬奥的筹办来营造一个浓厚的氛围。 嗯，就像刚才我们的记者说到的，还有半年的时间哈，不迟就说了，小丽、孟群，你们赶紧忙起来。 嗯， 希望收入跟工作量同步上涨。收入另说哈，工作量肯定是要上涨了。 嗯嗯，这一直我们都很忙碌啊，而且呢，这个体育比赛的话，尤其今年呢，这个有奥运会，有全运会，而且呢，结束以后呢，现在同步进行，其实就是冬奥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的就是您猜的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黑暗需要光明，这朋友说了，绿色共享，团结奋进。您这里最起码有俩是这个四个报理念啊，绿色共享啊，那俩就没契合上，那俩是什么？开放廉洁啊。 嗯，八个字儿哈。 对， 您这个挺简洁的。 嗯， 大伙儿猜着哈，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全运会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举重比赛啊，真是太内卷了，带上这个引号哈。 嗯， 因为选手的实力太强， 对， 这侯智慧必须得超世界纪录，他才能够拿全运会的冠军。 就在全运会的项目当中的冠军，那就是王中王。 嗯，另外呢，像乒乓球项目就更是了，大家都更了解了哈。地表最强比赛，全运会乒乓球比赛太难了。我们今天的主咖上麦哈，就请搜狐的记者这个郭健来给大家说说，这么强的比赛到底可怎么比呀？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请郭健。郭健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十四运会的乒乓球比赛今天打响哈，这地点是在延安。今天下午呢，这个昨天下午我看到了男女团的这个抽签哈。陈梦是带着山东女团将会遭遇王曼玉领衔的这个黑龙江女团，但是许昕呢，上海队哈是落入到了死亡之组，给大家前瞻一下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吧，这太难打了。 对，有的人就说，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这个乒乓球的高手之间的较量，就是人说是这个拳拳打架，主要是因为中国乒乓球本身自身的这种优秀的运动员实在太多了，然后各种打法也是百花齐放，所以有可能你在国际比赛上不会遇到的一些打法和难度呢，会在这个全运会的比赛中遇见。而且全运会是四年一届，这次呢全运会的这个单打的比赛的冠军又可以直接获得休斯顿世乒赛的这个参赛的资格，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来说呢，应该说这次全运会的比赛比以往会更加激烈，而且选手想要取得好成绩的难度也会更大。 嗯，那在你看来，这乒乓球强队哪省更强啊？ 应该说在引线方面呢，比如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山东女队，山东女队一直都是实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这次包括像陈梦、像顾雨婷，都是拿过奥运会包括青奥会的女单冠军，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包括像河北队，像这个河北队拥有大家都知道这个孙永山，包括何卓佳，也都是实力很优秀的选手。像黑龙江您提到了王曼玉，也是这次的奥运会的冠军。应该说在女线方面，这几支球队都非常的具备实力。像咱们非常关心的北京队呢，由于这次这个丁宁已经退役，所以可能女队方面的实力会有一些影响。但在男线方面，马龙、毛楚钦这两位呢也是布达佩斯世乒赛男双组合的这个冠军，包括马龙呢又是全满贯的得主。 那马龙退出了呀，他就说他不打了吗？嗯， 对，他团体和双打应该他是应该退出的男单然后这块呢，像这个北京队，我觉得，实力比较强。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在广东这块。广东这次，得到了这个樊振东这人虎将，包括他本身又有像林昭远啊，像这个周启豪啊，他们在国家队里面也是一线比较优秀的选手，在之前的直通比赛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我在男队方面也是比较看好这两支球队。 嗯。从更好打一点的奥运会归来，我已经给灌入了这个名称哈。回来你会发现这些奥运选手有哪些变化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乒乓球队一直都非常流行一句话，就是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了。也就是说，必须做到这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结束了奥运会的争夺以后，所有的国手回到国内都会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隔离，虽然大家可能隔离的条件不太一样，但毕竟跟完全训练的这种状态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顶尖的参加了奥运会的这些优秀的国手来说，对他们的考验就是如何能够在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情况下，如何在刚刚经历了一个奥运会高潮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在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又要第二次面临这种可以说是大考的这么一个考验，如何更快更准确的发挥自己的 技战术能力，我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考验。 嗯，我看这两天许昕忙着晒娃，但是樊振东因为在去这个全运会的路上还被粉丝围追堵截的哈，被迫也是营业，说大伙儿就别追我了，就主要是看比赛。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哈？乒乓球追星的这个现象？ 对。我觉得对于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项目来说呢，运动员实现自己价值最大的舞台还是在赛场上。他们还是应该主要在这个赛场上取得一些好的成绩，来确定自己在无论是球队中的地位还是在球迷心目中的地位。我觉得这点可能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业还是不太一样的，不是说靠流量啊，靠其他一些方面，比如热搜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樊振东呢，作为一名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情商非常高的一名乒乓球的高手，作为这么一个运动员呢，他对于自己整个前行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呢，我觉得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奥运会的这种磨练和这种升华以后，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来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好的为国争光。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粉丝的一些这些留言也好，或者是一些发表的一些态度也好，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些肺腑之言，也是我相信也是不少运动员的心声。 我想如果要是真正喜欢这个运动员，爱这个运动员的话，那就在他比赛的时候千万别去打扰他。 是的是的， 也给咱们的这个体育迷们提个醒哈。好，感谢您的点评，我们也关注哈这个地表最难打的比赛乒乓球的全运会的赛事哈。谢谢，再见。 再见。 就像刚才哈郭健提到的，咱们男女团18支球队参加，要分成4个组，每组前2才能晋级到8强，也是挺难的啊。女团是河北、湖北、天津、河南 A 组，山东、黑龙江、西藏啊，西藏代表团还有啊上海分在 B 组，四川、辽宁、山西、云南、澳门在 C 组，我们北京在 D 组哈，同组有江苏、广东、陕西和香港。小枣是代表广东参加比赛。 另外男团的分组情况是 A 组呢，包括像广东、辽宁、浙江、天津 ；B 组呢是江苏、黑龙江、福建和咱北京；那么 C 组呢是湖北、河南、山西、陕西、澳门 ；D 组呢是山东、河北、上海、湖南、香港。 刚才说到的北京队哈，我们说到了退出单打比赛的马龙，他还会参加团体的比赛。那王楚钦哈也会在咱们北京男团的比赛当中哈发挥自己的力量哈，同样也是志在夺冠吧。 对， 希望我们在团体这个项目当中拿到冠军哈。哎，你别说啊，这个乒乓球比赛还没开始，昨天就已经上热搜了。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这比赛还没开始哈，全运会乒乓球比赛9月17号正式开打， 今天 就上到了热搜。那么这个热搜也是提到说，今年呢全运会的比赛乒乓球一共有7块金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国乒主力马龙、樊振东、许昕、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和刘诗雯全部参赛，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哈去关注这条消息。 对，另外呢，就是一场达到世界级竞技水准的国家运动会，正以体育的方式标注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历史方位。在这背后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百废待兴到奋起直追，再到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啊！这是一则这个在热搜榜上的评论，叫“国运兴则体育兴”。 对这个标题哈，这个标题之下呢，也看到了《光明日报》的评论员也提到说，从1959年的首届北京全运会到今年的陕西全运会，赛场与国运哈始终是同频共振。从创全国纪录到破亚洲纪录，再到超世界纪录，全运会实现了一次次的突破。一场达到世界级竞赛水准的国家运动会，正以体育的方式标注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历史地位。在这背后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百废待兴到奋起直追，再到迈向世界舞台中央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的飞跃。那么，实现涵盖14亿的群众体育是不容易的。学校有塑胶跑道，社区有健身器材，每个有体育天赋的孩子都有机会 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运动中挥洒青春和活力，才有今天中国人在体育上的自豪感和获得感，才有今天全运会向世界呈现出的盛况。 另外呢，在全运会当中呢，这个还能看到奥运会当中的网红的全红婵的身影哈。那么现在全红婵呢，我觉得不单是在运动赛场当中呢，她的一举一动，只要是有公开媒体的曝光的话，都会博取眼球的。这个看奥运表彰接见会的合影啊，这里边就有全红婵。全红婵呢是靠在巩立姣的手臂上，两个人的这张图呢，好像是小鸽子靠着大鸽子的表情包哈，就是这么娇小的全红婵靠在巩立姣的身上， 这是被网友玩坏了的。所以这条全红婵靠在巩立姣手臂上这一条哈，也是冲上了热搜。网友评论说，跳水这个项目当中的小红姐热度实在是挡不住啊。我这话音未落，这一条嗖就跑到热搜第一上去了。对此呢，央视体育也评论说，愿你一蹦的就能见到想见的人，愿你头一歪就能有这个想要依靠的人。 是一蹦的，这是指的全红婵的技术动作。这头一歪的话呢，巩立姣就该投铅球了哈。这你说这俩人如果换个项目怎么样？ 换个项目谁也玩不好。他俩互换，这真是没法玩了 啊！这换了以后的量级就不一样了哈。 对，我在想，这要是扔铅球的去跳水，这水花，妈呀！ 啊，这个跳水的如果去扔铅球的话，这哎呀，这铅球 谁扔谁呢？ 铅球在这儿，全红婵出去。那么央视体育呢，这个评论也很有意思啊。另外呢，这一则消息的话，今天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也看到大家提示，就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表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方邀请，将于2022年2月出席北京冬奥会。 这一则也是冲上了热搜哈。 对。 再有呢，现在我看哈，热搜上还有呢。国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百花方案出炉，这一条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昨天下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也公布了2021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中心呢，将会布置祝福祖国的主题花坛，这个花坛顶高有18米，是以喜庆的花篮为主景的。每年咱都有大花篮哈。 对啊。 长安街沿线呢，从建国门到复兴门，还是这一线精心布置10组立体花坛，来体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的主题。相信啊，大家要是路过或者是有空从这儿溜达的话呢，都会留下倩影哈。来看看大家的参与的情况哈。提醒您，今天下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将会和您见面了。我们也来猜一猜啊，都有哪些词汇啊？看您猜得中猜不中，还有奖品哈。5位在我们这儿互动的朋友，如果您刚才说什么字数，甚至这个 关键词 都有可能被猜对的朋友，比较靠近的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奖品。5位啊， 没错。青柠仙子，花篮里花香。花篮里花儿香啊！您说这是郭兰英老师的这首歌啊？ 南泥湾啊， 南泥湾。另外呢，彬彬有礼说的今天的这个猜猜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啊，说同时相约冬奥，同展冰雪艺术。12个字， 都有"同"这个词儿是吧？Together 是不是？ 对。 刚才吴孟生是起哄的，说这巩立姣一使劲，全红婵就飞了。 嗨。那不能够， 俩人抱一块儿飞的。 如果要是这个把全红婵一下人掉水里了，一点水花都没有。 非常有意思哈。也有朋友说到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可多了哈，反正同就挺多的，就一起的这个意思的。 一个是同，还有像6645呢，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说，还有就是与冰雪共舞，与同与，这意思差不了太多， 就是都在一起的意思哈。 但是这要是落在字面上作为一个主题口号，冬奥会的主题口号传承下去的话，那这一字之差可就不一样了。 6645给的更简单，仨字儿。看冰花， 看，嚯，特别形象啊。 您指的是玻璃上那个。 你都能看，都想象他这个动作哈。拿手一指，看冰花， 这是跟闺女说呢。我是谁？谁是我说了？《冰雪奇缘》相约北京，啊，带着电影的名儿呢。 《冰雪奇缘》啊。 大小星叔叔说重聚神州，4个字儿就搞定了。 重聚神州，908年咱北京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啊，那么2022年呢又举办冬季奥运会， 也有点回家的意思哈。奥运回家的意思。 对。 另外呢，这个落倒霉眼儿，这朋友在微信里说了九个字儿、 嗯：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嗨， 他说我觉得这九个字挺合适的。 这太耳熟了，这好几年好多年前就用过了， 是吧？这个重新拿出来的话，听着也挺顺耳的啊。 嗯， 他的理由是啊，乐导这个理由是说，夏奥会强调的是全球一体啊、 嗯， 这个 together。他说冬奥会呢，该强调自我了吧？另外还要有抗疫的时代烙印嘛。所以说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嘛、 嗯， 突出的是我。 嗯，有点复古，您这个。 嗯， 也有朋友说再见北京。还没比就再见了， 嗯， 这过程呢？ 这什么情况？ 对呀、啊，怎么就 还没来就走了？ 就给人送走了呢？不能这么着哈、啊！ 还不如送自己，白白了您呢。 吴宇泽刚说：“红装素裹，天下祥瑞。” 嗯， 这要用英文怎么翻译啊？这个， 嗯 嗯， 另外班主任，班主任在我们的互动环节说了：“哎呀，这个冬奥会普京总统来啊。”说的，他说我猜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中国，同一个梦想。您这是 只是扩展了 字啊， 扩展了一下，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中国，同一个梦想。 他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间加了一个同一个中国。 哎，你说哪个主题口号能有15个字那么长？ 嗯，目前还真是简短为好吧， 对吧？ 是不是？嗯，还有这个 Space 说了，给我留个头巾， 嗯，给我留个头巾，为什么呀？ 他就给了一个关键词， 嗯、 就一个、 哦、 together， 就这一个 together， 嗯， 就 together 一个关键词，一个头巾。 那您这跟奥林匹克格言就重了， 嗯， 就截了一段出来， 对啊， 截取精华部分。有点偷懒，我觉得。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从夏奥的这个口号一下演变到了冬奥里边，太接近了啊。 嗯， 就是这个时间呢非常接近，还是需要再考虑考虑创意啊。 嗯， 吴宇泽刚这朋友说了，红装素裹，天下祥瑞。 对呀、 啊， 刚才我说了呀、 啊， 我就说这英文怎么翻译有点长哈、 啊。这红是 red 是吧？装怎么翻译？ 红裙子。 嗯、 H G 说了，叫抱团取暖。 嗯， 这也行。 抱团取暖，哎， 也有在一起的意思。 对呀、啊。 嗯， 吴梦生说了，科技环保，团结共赢。您说这是咱报告理念是吧？ 嗯， 报告理念的话，四个报告理念当中啊，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啊，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我觉得不够破圈儿， 是吧？ 嗯，大家可以再想的宽泛一点。 是每天早晨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这种思路啊，其实都很跳跃的啊，聊天聊得很有意思。 嗯， 咱们在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这主题口号我觉得 正事儿的时候，大家就怎么都沉默了呢？ 哎，对呀、啊， 小盘子说了。团结同心，冰雪同梦， 嗯， 都有一个同字， 都有个同， 你看大家都有一个 团结， 对，都有一个这个共识，就是一定有同字，就是一起，是吧？嗯， 而且呢肯定有冰雪嘛，是吧？ 对，彬彬有礼不就说冰雪艺术、 嗯、 激情澎湃， 激情澎湃， 嗯， 6645又说共筑精彩，精是北京的精， 哎， 共筑精彩， 这不错，这我喜欢，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对，这挺好的。 嗯 嗯，8740说雪花飞舞，激情冬奥。那不下雪呢？ 这冬奥必须下雪啊。 就是冰上项目您怎么涵盖其中？ 嗯， 就激情冬奥涵盖了冰上项目是吧？ 对啊。 哦，好吧。嗯， 任我行说了， 嗯， 他说我猜是北京再次欢迎您。 嘿， 北京再次欢迎您。 红荣说友谊健康，重聚北京。 嗯， 都有回家的意思。嗯， 又 见双奥之城， 又见双奥之城， 嗯， 怎么叫又见双奥之城？ 就是又看见北京的意思， 啊、 又来北京的意思。 您说的是欢迎这个、 欢迎大家伙再来， 哎、大家继续来、 嗯、 是吧？ 好，一会儿咱们接着说，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继续猜想。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奥运 金牌，全体扬，牵着万古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响哈，我们来到第四时段，第四时段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先说说比赛啊，今天凌晨2021-2022赛季的欧洲足球欧洲协会联赛杯 C 组第一个比赛日，罗马队主场5-1大胜了索菲亚中央陆军，佩莱格里打入两个球，沙拉维、曼奇尼和亚布拉罕也进球了。那穆里尼奥继续带队哈，保持全胜。此前在罗马的欧协杯资格赛，他们曾经两次战胜了特拉布宗队啊，来自于土耳其的球队。意甲联赛也是3连胜领跑积分榜，所以在罗马队的队史当中啊，赛季开局6连胜以前就2回，一次呢是在13-14赛季，还有14-15赛季，当时的教练是鲁迪加西亚执教的时期。另外 G 组呢，雷恩队是2-2平了热刺，热刺进球的呢是小卢卡斯和多尔蒂。这是一个什么比赛呢？这是一项哈级别不算太高的比赛，欧洲足联的欧洲协会联赛，是一项欧足联创办每一年举行的由欧洲俱乐部参与的淘汰赛的比赛，今年头一回办。是什么级别呢？第三级别的俱乐部赛事，仅次于欧洲冠军联赛和欧洲足球欧洲足联的欧洲联赛，就是欧足联的比赛， 就一个是欧冠，一个是欧联杯。 嗯，各俱乐部呢是按照国内联赛以及杯赛的表现取得这个比赛的参赛资格的。 嗯，这个比赛叫欧协杯啊，它是欧洲足联欧洲协会联赛杯。另外呢，欧足联官方呢是正式宣布，在2021-22赛季的欧冠小组赛第一轮最佳球员的评选当中，阿贾克斯的法国前锋阿莱最终当选。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的比赛中呢，是阿莱职业生涯第一次出战欧冠，而他用4粒进球帮助球队在 C 小组当中5-1的比分客场击败了里斯本竞技之后，阿贾克斯取得了开门红。那么说到欧冠呢，再来给您做一下这个首轮比赛的一个综合盘点啊。昨天呢进行了第一轮的8场比赛，这是 A 小组当中的曼城是主场6-3大胜莱比锡，莱比锡的恩困库完成了帽子戏法，梅西、内马尔和姆巴佩第一次同时首发上阵。那布鲁日呢，主场是1-1战平了大巴黎。 B 组当中的利物浦主场3-2战胜了 AC 米兰，马德里竞技的和波尔图是0-0互交白卷。 C 组另外一场比赛呢，多特蒙德客场2-1战胜了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贝西克塔兹，为球队打入进球的是贝利厄姆和哈兰德。那 D 组呢，国米主场迎战皇马的比赛呢，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巴西前锋罗德里戈第89分钟 帮助客队打入绝杀球。摩尔多瓦球队谢里夫主场是2-0击败了乌克兰超级联赛的劲旅顿涅斯克矿工队。另外呢，在之前就是周三凌晨进行比赛中，一小组呢，坐镇主场的巴塞罗那是0-3输给了大拜仁。F 组的曼联在先进球的情况下呢，被罚下一人，最终呢遭遇到补时绝杀，客场是1-2爆冷输给了来自瑞士的博尔尼年轻人队。 所以对于这一周的两个比赛日的赛事哈，我们请北体大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综述。 本赛季的欧冠第一轮呢，已经是尘埃落幕啊，给我们这么留下了几个深刻的印象。第一呢，就是有想到的；第二，也是有没有想到的。可能大家都想到了拜仁会在客场啊收获一场胜利，但是呢，没有想到巴塞罗那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啊，全场比赛没有一脚射门打在拜仁的球门范围之内。巴萨的这种进攻能力，包括他们中场的控制力和统治力，可能需要在哈维、小白两个双核退役之后的很多年，还需要重新的找回当年的风采。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拜仁在纳格尔斯曼这名少帅，其实呢他在德甲成名已久，但是从纳格尔斯曼的角度来说，他带领这支强大的拜仁，其实呢弗里克已经把拜仁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但是纳格尔斯曼让这支拜仁重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就经过短短的几轮的联赛，包括第一轮的欧冠，就让拜仁重新起航，而且呢是不断的添砖加瓦，不断的去添油啊，加醋，这个是添油加速而不是添油加醋，这么一种拜仁的这种前场压迫的速度和转换的速度，确实可能在将来很长一段欧洲足坛都再次刮起拜仁的旋风。我们甚至想到了 C 罗会上场，甚至可能也想到了 C 罗会进球，但是没有想到曼联在客场面对波尔尼年轻人，他们在场面的控球率上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被对方在一度是压着打，甚至没有想到林加德啊，林皇回归到曼联之后，又重新的拾起了自己之前的这种低迷的状态。可能有的曼联球迷已经说了，看来啊，还是西汉姆更适合林加德。而同样也想到了另外一支曼彻斯特的球队，就是曼城，他们在主场是大比分6-3战胜了莱比锡。其实呢，自从上个赛季拿到了英超的冠军的这种阶段和过程上来看，瓜迪奥拉这支的曼城已经趋近于他们在自己高度上的完美和成熟。那相信在这个赛季的欧冠赛场上，相信是瓜迪奥拉想要更有更大斩获的一个赛季。而纵观第一轮的多场比赛来看呢，可能让很多球迷也是津津乐道的一场球，就是利物浦主场迎战 AC 米兰。大家都知道，米兰由于自己成绩上的起伏，这几个赛季是远离了欧冠的赛场，但是本赛季重回欧冠序列，让人眼前一亮。虽然说客场是失利了，2-3输给了利物浦，但是米兰打的并不是畏手畏脚，反倒能够攻得出去。这个在飘利执教的这个一段时期之内，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打的质量非常高的一场球，至少在气势上不输给对手。 而在这一轮的欧冠小组赛当中哈，虽然说曼联客场是遭到了博尔尼年轻人的2-1的逆转，但是重新回来的 C 罗表现还是不错的哈。第177场欧冠比赛，不仅追平了卡西的出场记录，还打进了个人欧冠的第135个进球。但是赛前热身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发生了一个插曲哈，他射出的一个皮球将现场的一位女保安给击倒了，赶紧上前施救，赛后还送上了自己的7号球衣。但非常有趣的是，以前他们俩认识，在2014年皇马对巴塞尔的欧冠小组赛的时候，两个人还曾经发生过争吵。 哦， 哎， 有过这样的过节。 对，这位女保安呢是巴西人，马里萨在瑞士定居十多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 C 罗有没有认出我来，不是报复，不是，不是， 你能确定吗？ 不是报复，千万别以为我是真的，真 听着像杀手。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现场的保安他呢。”是要 不能面向球场， 哎，面向观众的哈啊，面向观众。 对， 那所以热身的时候呢 ，C 罗是一脚啊就开出一个球， 这叫趁人不备， 非常巧，就一下打中了这位认识的跟他吵架的、吵过架的女保安。 过后送了一件球衣， 说当时女保安就晕过去了， 哎呦， 大概是昏了20多秒的时间吧， 嗯， 然后把大伙儿吓坏了，赶紧过去一顿葫芦哈。然后这个女保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就感觉我当时头部是被重重一击，视线变暗， 倒了下去。等我醒来，几乎躺在 C 罗的怀里，他一只手在我的脸上摸着，一只手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是现实吗？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啊 ，C 罗说：“当然是了，我是 C 罗。”我说：“我是在做梦吗？”说：“没有，没有。”然后我说：“我已经不记得他是不是认出我了，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吵过架？” 他说：“我想起，他说我想起了上次的争吵。 ”对，还想向他道歉呢。然后说这个赛后 ，C 罗也是表示道歉嘛，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希望如果你是我的粉丝的话，我就送你一件球衣。 嗯， 然后他还想确定的说，是那种浸了汗水的球衣吗 ？C 罗说是的，是汗水浸过的球衣。确实是啊 ，C 罗也没有食言，比赛结束之后就把自己的球衣送给他了，但是因为这个保安正好站在的是对方的这个博尔尼年轻人那边的球迷看台，他就没有自己走过去，而是让教练组成员交给了这位女保安玛里萨哈。从此以后，玛里萨就说了，直到昨天我还不喜欢他，但是因为这件事之后，我就成了他的头号粉丝。 我们在上学时候就被削了一脚， 闷了一脚，我天哪！ 闷了一脚的话，太狠了， 太狠了，20秒晕过去了呀。 对。 嗯， 不过这个是怎么说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插曲啊。在训练场上，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是在这个网球赛场当中，这个球员去击球，一下打在了球童的身上。那过后呢，也是给马上过去安抚球童啊，而且呢，送给他这个有自己签名的网球。其实我觉得在运动场上的话，总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何去化解，这就是考验一名球员他的情商有多高，他的应变能力有多强的，这个关键时刻。 对，我觉得 C 罗肯定不记得以前这事儿了。 这都媒体这个炒作嘛，哈。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来自媒体的消息说 ，C 罗啊，就换房子了。你看，那这个新赛季，新的欧冠赛季开始啊，这个联赛第一轮开始的话 ，C 罗其实还是高光时刻的啊。这个他换房的原因是，他豪宅附近呢总出现羊群，有羊群出没。你觉得那生态环境得多好哈、啊？但是呢，因为羊群出没的太频繁，就吵得他睡不着觉。原本呢 ，C 罗一家是抵达了曼村之后呢，入住了一座价值600万镑的豪宅啊。但是为了摆脱这小羊们的咩咩咩的叫声，以及考虑孩子们的安全，所以 C 罗一家呢搬到了一间价值300万英镑的宅子，一下呢就是少了一半了啊！这个房租。那据说房主呢是一名前曼联球员啊，这个媒体没说是谁。那房子有7间卧室，还有游泳池啊，还有电影院，还有可以停放4辆车的车库，可以停放 C 罗的超跑。 嗯，但是他们家孩子多，肯定要车辆多一点哈。 嗯，房间也得多。 嗯，确定是羊群不是梦群？ 嗯，这个我是不会吵人的。 2021年的欧洲金童奖的评选也开始了，都灵体育报发布了本届欧洲金童奖40人的候选名单。2001年以及之后啊出生的球员都是有这个资格的。贝林、厄姆，还有埃里克·加 西 亚、佩德里、卡马温加等等这些新星，全部都入围了 欧洲金童奖啊。另外呢，就前不久呢，前中超的外援帕尔德利啊，加盟了巴西的豪门桑托斯，没想到呢，首秀出现了意外，他所在的桑托斯队呢是0-1输给了巴拉纳竞技，在巴西杯上呢是被淘汰出局。帕尔德利呢在社交媒体上也说了，自己赛后回酒店的路上遭到了10几名球迷的疯狂的袭击。顿时呢，整个人都慌了，幸好一名警察路过，这个暴徒呢就快速离开。塔尔德利呢向警察求助，护送回酒店。他说呢，我们球队的表现虽然不好，但也不能这么做呀。说打别人有砸车的是吧？这输赢不正常嘛，别输不起。他说这些都不是一个，都不是足球的一部分。说在我2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我真的特别生气。 嗯， 他都没说我特别害怕。 你别说哈，这外援塔尔德利应该是身经百战了哈， 对、 啊、遇到这个情况也是挺害怕的，挺后怕的哈。 嗯， 啊，说到山东队啊，山东队在济南训练基地昨天有一场热身，对手是武汉队，他们凭借着德尔加多和吉祥的进球是2-1战胜了武汉队。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网球方面呢，刚获得2021美网女单冠军的18岁的华裔小将艾玛拉杜卡努开通了中文社交平台。还发布了一段视频，表示呢自己明年一定会来中国进行比赛，就参加咱们的中网吧。 嗯、这小姑娘火了啊！ 哎，火了！我觉得一个是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全红婵，还有就是在美网当中的拉杜卡努。 另外呢，打完了美网之后，哈勒普回家了，回家结婚去了。 回到罗马尼亚，在9月15号和男友亿万富翁托尼·尤鲁克举办了婚礼。我看这照片，呵，这亿万富翁够胖的啊， 是吗？ 吨位， 吨位啊，吨位可以。 对。婚礼呢是在他的家乡康斯坦察举行的，有300多位朋友啊，还有家人哈、一起来开了派对。他说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我很激动。这种情绪和赢得大满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网球还是网球，这是我人生当中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很高兴能够发生。 嗯嗯，啊，嫁给一个亿万富翁啊，当然这哈勒普也不差钱。另外呢，有报道说呢，尼日利亚的短跑名将32岁的奥哈巴雷，因为冬季奥运会期间呢药检呈阳性，将会面临为期4年的禁赛处罚。冬季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预赛里面呢，奥哈巴雷呢是以11秒05小组第一晋级到半决赛，但之后呢被检测出了人类生长这个激素的成分啊，而且丧失了比赛的资格。面对药检阳性的结果呢，奥哈巴雷马上就提出了上诉的请求，而且呢坚持要求检测自己的 B 瓶尿样，但最终呢还是阳性。就是他本来是觉得我肯定很冤枉，从态度来说呢，别人相信他可能是冤枉的，但是结果呢，他两个 A 瓶 B 瓶全是阳性，你说 没办法了， 说不清了，对吧？奥哈巴雷呢，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呢，获得了田径女子跳远项目的银牌，这次是参加短跑。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关注一位老将罗志焕。这个名字啊，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是比较陌生的，但是他在中国速度滑冰项目上呢，也是历史性的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冬奥追梦人，我们请记者楚嫣给您介绍中国速滑第一人罗志焕。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速滑运动员，他们齐心协力，努力拼搏，一起向着世界冠军发起冲击。终于在1963年，罗志焕在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1500米的冠军，为中国赢得了速度滑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我的对手是挪威运动员伊万尔木，1米95的个，那相当有水平了，咱们真是高不可攀了，那滑得好啊，我上起跑线了，强一强，那简直是这忘记我是谁了，把那个伊万尔木拉得拉死你。前两圈跑太快了，他伊万尔木一点一点撵，最高这终点线也就我们俩差距到了1米左右吧。 2分9秒2，罗志焕刷新了赛会纪录，中国首位冬季项目的世界冠军由此诞生。 发奖了，最高地方是我的位置啊！哎呀，我上去最高位置以后吧，我好像看到整个世界似的，那简直太兴奋了。 1963年，在去日本参加锦标赛时，罗志焕和他所在的中国代表团遭到各种困难，起飞前2小时没有办好签证，在日本无法上冰训练，住宿环境恶劣嘈杂。如今60多年过去了，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冰场上，89岁的罗志焕老人看着如今在崭新的冰场穿梭的孩子们，很是感慨。 七岁以前我还没上学呢，16岁以前没见过冰刀呢。你看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河北的这些小运动员们滑得非常非常好，这个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孩子们呢，确实不错了，能力也很强，啊，生活条件提高了，设施也好了，营养条件好了，也长个儿了，是不是？所以我相信这些孩子们，其中有一个人肯定要破世界纪录，拿世界冠军。这是肯定的啊，我满怀信心。 正是在一代代中国冰雪人的不懈努力下，才有了今天中国冰雪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以冬奥筹办为契机，围绕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标，到今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41%。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请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下午的5点到6点特别节目，我们关注在下午揭晓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我们将会请专家为您解读其中的含义。那么到底是有哪些关键词汇或者是关键的意思在里面呢？您猜一猜呀。还有一点时间哈，可以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提醒您的是1025动生活9点05分将会为您播出的内容是今天请到北京大学的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的冠军彭祥吉来介绍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欢迎您关注。 看到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发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咱们的主题口号，像环岛这朋友说了这个银龙舞翩跹啊，天涯共此时。 马海说京张同冰雪，你我共世界。 来，这个环岛还做了解释呢，说这个银龙舞翩跹，天涯共此时啊。说银表示冰雪，龙代表中国，这舞翩跹代表运动，世界共享欢乐聚会嘛，啊，这天涯共此时啊。 你觉得为什么我接这么快吗？我觉得他俩可以凑成 一首诗， 对，上下句儿挺合适的。 那再来一遍啊，重复一下给大家加深印象：银龙舞翩跹，天涯共此时； 京张同冰雪，你我共世界。 好，上联对下联。 你怎么听着这么协调呢？ 对啊，我是谁谁是我这朋友说了，这个超越梦想，超越极限，相聚北京，冬雪重圆。 嗯， 哎，这个重，我觉得他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口号里边是不是有这个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冬雪重圆用的非常妙。 嗯，你看，冰雪世界，冬奥奇缘， 嗯， 反正总之就是在一块儿这个意思都有。 嗯， 再有就是冰雪，冰雪在一块儿啊，反正都有这意思。 人家陈伟啊用的排除法， 嗯， 人没说有什么，他说我觉得啊这没什么，他说我觉得注定就没有这个做梦的梦字。我为什么就要特别说做梦的梦？因为我姓孟嘛， 嗯， 是吧？别说注定没有那个梦字， 为啥呢？那咱们还有冬梦呢。 对呀， 崔宏伟说，冰结盛宴。京韵传奇，稍微有点拗口哈。 马海说了，京张同冰雪，你我共世界。 对呀，这不是我刚才跟你对的那下联吗？ 对啊，我就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变局说欢聚北京做客，燃烧冰雪激情。六个字儿的。 对，这个猜次数也可以啊。 才四个字儿的，花鸟鱼虫。嗨，您这到了市场了，这是。 另外这地铁一号线还说鸟语花香的 啊， 花鸟鱼虫，这也是上联对下联吗？是吗？ 北国板凳说叫相拥冰雪再聚北京。 相拥冰雪再聚北京啊。这个 The Three 说团结一心共克时间。这我觉得用在冬奥会上似乎好像窄点。 任我行说看今年咱这天儿吧，冬天可能也挺冷的，雪应该也会挺多的。追梦人说逐梦冰雪重聚北京啊， 逐梦冰雪重聚啊， 重新回到北京。 哎，另外这个口号地铁一号线说口号是吃了吗您呢？ 这是咱们自己群里的口号。 对啊， 你就别往外打了。 对，吴梦生的口号是没事回家吃去。 青宁仙子是晶晶亮，晶是北京的晶，晶是晶莹剔透的晶，亮是漂亮的亮，晶晶亮。 这个6645刚才说了，说冰冰凉晶晶亮，您这不单是口 号， 您这是碳酸饮料的广告词啊。 这不是冰棍吗？ 对，这是夏天用的。 还有郭斌说冰天炫彩，雪地辉煌。 冰天炫彩。 炫目的炫。 炫目的炫哈。刘梦生说了这个春节冬奥庙会 各种冰雪游乐项目，欢迎世界各国共享。您说这是口号吗？ 这是庙会的口号。 您说是把这个口号解读是如何解读的？ 雪滴无形说：“同聚荣光，共享辉煌。” 同聚荣光，共享辉煌。 这我收下了，等过两天我做片花的时候就用您这词儿。 哎，我觉得其实小丽这个想法非常好，咱们把大家的这些这个奇思妙想啊，都可以以后做成了咱们冬奥的一些片花。 对， 啊、 那个什么。 配合咱们的 冰棍那词儿我就不用了啊， 冰棍 对不起， 有广告嫌疑啊。 对，冰棍那词儿我就不用了。您这好的我都收下，等下回我做片花的时候拿过来用一下。 对啊，您的词儿写的漂亮，小丽的声音也特别的美。 不带管我要版权的啊。 哎，对啊，这个小丽大不了请大家吃个饭吧， 请您吃冰棍。冯阳说了，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无与伦比。 这也是口号的一种类型。 同一个无与伦比，还是叫？就是咱得超越无与伦比吧， 哎，就改成超越啊，超越无与伦比。 哎呀，那得是一什么词儿呢？哈， 那就是更没得比了。 郭 斌说了，冰天炫彩，雪地辉煌。 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小奥同学说了，共融冰雪，圆梦奥运。 北京大门又打开。 北京大门又打开。用户4236说了，团结奋进，追梦超越。 友谊长存。啊，友谊长存这一块也有的。三先生说，我5公里跑完之后撸撸铁，共庆全运。 这个应时应景啊。红荣说了，友谊健康，重聚北京。 激情燃烧，圆梦冬奥，团队一致，共同抗疫。又拐回共同抗疫的这个主题了。 对啊，麦西姆斯说了，这个绿色冰雪舞动华夏。 啊，有 绿色冰雪、 啊，有绿色的这个。元素了哈， 对，科技绿色啊，这青岛福说了冰棍雪糕， 8740说洁白冰雪，冬奥辉煌，大鳄鱼的鳄说一起来北京看雪， 你这玩来了哈，这其实就是玩来了啊，用户雾七七说了又见双奥之城， 又见无与伦比挺好的哈， 又见无与伦比，又见双奥之城啊。又见无与伦比，叫什么？又遇无与伦比，再见双奥之城，行吗？ 雪莲说了，我昨天在金歌的时候猜的叫超越梦想，就四个字儿。看您今天能不能中奖哈？ 您再这样呢，再补个曲子啊，超越梦想一起飞啊。 那就没新意了，一片冰心在北京。 一片冰心在北京。小苏他爹说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Jack 说了，全世界冻起来，是冷冻的冻。 冰天雪地啊。乐天说了，他说我猜就四个字儿，百年圆梦。 百年圆梦。 百年圆梦。 我觉得好像还差点意思似的呢。 彬彬有礼说了，同时相约冬奥，同展冰雪艺术。已经念了，对，已经念了。自己他家的已经念了。 然后还有朋友说再见冬奥，东京奥运会那个冬奥，然后又见冬奥，就冬天的冬，一个是东京的冬，一个是冬天的冬。所以说再见冬奥，又见冬奥。 应该中间这个只相隔一个全运啊。 您不能为了奖品就瞎写吧？我看 凑次数也不行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来了您呢，冰雪盛宴里边请。这也挺好。 特别有北京的这种这个味道啊。 对，好，欢迎关注我们下午5点到6点的节目， 再见。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